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驻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印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呈现了花篮和贺信，马来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临时代办呈现了贺信。花篮和贺信是分别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